星期二得到，今天是8月7号，出街是好好意头，8月8。咁啊，今日咧人才仔仔喎，今日比起往時仲呢個成員更加多喎。今日咧咁啊，依舊我哋三個主持啦嚇，雕筆 係 大肥 係， 咁啊有兩位嘉賓喎，今日啊，咁啊 一個常駐嘉賓， 一個常駐嘉賓嚇， 係大家好， 許留山，另外一位咧。介绍下自己啦， 我是 Billy， 大家好， 系啦，咁啊，依位我哋啲网友嚟嘅， 资深网友， 系资深网友嚟噶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就因为佢都非常之了解国内嗰啲情况啊，咁因为最近高铁啊炒到沸沸扬扬啦吓，其实只系网上沸沸扬扬啊，出边我都冇乜听人讲 吓，等于冇咗件事啊， 唔系啊，其实咧，我如果你出去接触我哋工作嘅地方咧，啲人系赞成嘅。啊，觉得啊方便咗啊，快咗啊咁样。咁当然啦，系咪真系好咧？因为Billy 咧就系经常翻大陆出差嘅，咁啊系喺乜交通方面咧，佢都系一个用家，经常用家。咁我哋要直接接触用家先知道嗰样嘢究竟系点样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今日请咗上嚟。咁许留山咧，因为之前啊佢哋录咗。呢、這個網上編輯部錄咗個一個星學嗰個介紹咧、 哦， 其實你哋咧就應該話海外星學特輯，咁會多啲人聽嘅。你香港教育咧，啲人冇人聽嘅、 嗯。 香港咧係從來都唔關心教育嘅， 話啦知嘅閪無諗， 冇錯啦，係單係關心海外星學，所以你哋起錯標題， 或者子女嘅將來 係啦，因為香港人咧從來都唔關心教育嘅，係嘛？咁所以咧有個話紅底嘅嗰個叫咩蔡若蓮做呢個教育局副局長冇人理嘅，啊，即係淨係得你教育界嘈咯，得泛民嘈咯， 網上簽名咯， 網上簽名咯，但係出邊好似冇人，即係啲人完全唔覺。 因為香港人覺得，喂，我努力啲揾到錢，我咪讀國際學校咯，關我咩事？ 係啊， 而家啲人就係咁。 係啊， 即係唔關我事㗎，我有兩路 走。即係冇能力去國際學校嘅，亦都唔關心社會。 係啦、 啊，係咪？咁泛民其實都係幫佢爭取嘅，不過佢哋覺得冇問題啊，係嘛、 啊？ 所以好即係點講啊？佢而家香港嘅社會去到咧，大家都好冷感啊。 係，同埋有少少好似逆來順受嗰啲個感覺。 係啊， 即係你有時見呢排咧，林鄭月娥出嚟講嗰啲一地兩檢啊嗰啲嘢咧，其實你都見到滿口歪理嘅，其實啲人都係冇乜反應。 冇啊，冇反應啊，好難有反應，因為咧佢哋呢個係白票黨話齋嘛，林鄭係 Angel 嚟嘛。Angel 讲咩都啱噶嘛，系咪？所以咧就要打死呢个 evil， 呢个真 evil， 呢个就叫做胡须曾，系嘛？咁所以咧有个任一招出嚟勾噏啦，系嘛？而家出嚟话嗰啲太守旧啦，守财奴啦，点点点讲一大堆嘢出嚟。 咁佢守财奴，佢咪守咗十几年咯？ 喂， 好彩又守住咋，如果唔系而家唔知道去咗边啊啲钱。 俾你哋揈鸠晒啦，系嘛？咁即系咧嗱，呢个叫做曾俊华，我哋其实都唔系太喜欢佢，因为都系叫守财奴啊。咁但系咧呢个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你搵个守财奴守住啲钱，喂，好过俾你哋呢班人系嘛夺鸠晒香港啲钱。而家你真系谂过度过喺度算计香港点样将啲钱攞走噶。 你再睇一睇财政司司长，因为劏房波嚟 嘅，系咯， 系咯， 唔系，或者好似澳门咁咧，投资帮你投资翻上去， 系啦，买 A 股系嘛？正如话即系，好似系咪李小加？ 李小加讲 话要求 MPF 买 A 股嘛，系嘛？嗱，讲起 MPF 咧，我醒目啦，我话两年前已经将所有 MPF 咧转晒去北美同埋欧洲嘅股票。咁啊，一路都喺度创紧新高，就冇乜点损失。因为之前买中港股票输到扑街，我一度咧强积金蚀咗50,000+， 哇！ 你谂下强积金点可以蚀到50,000+啊？我个强积金就系蚀咗50,000+，今日我将 你本金都好多喎， 如果收入咪20,000+啦， 20,000+算10,000+， 系啊， 高收入人士嚟噶，咁啊 转咗， 你纳税纳几多？有冇40,000税一年？ 我话交唔到咁多税，我两年先交300,000税啫，交唔到咁多税。嗱咁样，所以咧，我转晒做呢啲北美股票基金咧，就其实就一路都有增长紧嘅，咁但系咧，嗱，咁啊顺带今日讲讲啦，因为咧，而家啲人讲话，我哋都要讲多啲股市啊，因为佢股市又创新高啦，系嘛，320+啦，去到系嘛，全世界我都唔系而家啦，讲咗几个月噶啦，全世界大牛市吓。今次好快，其實係會挑戰30,000+，但係30,000趌咗上去咧，有冇機會破呢個2007年嘅高位咧？我唔敢講，31,700+，係啦，但係我唔夠膽講得唔得，但係咧。 三万点就有机会上上即系挑战呢个位嘅。但系你又要再上咧，坦白讲，越嚟越风险系越嚟越高嘅，呢个真嘅。你就算讲美国咧，欧洲啊，而家一路创紧新高咧，都系一个高位度徘徊嘅。但系我觉得可能升多两三个月咧，都差唔多噶啦个市。但系有机会会升多两三个月。 不过睇近来啲传媒咧，又唔见佢哋会好吹捧嗰啲咩咩股神啊、少年股神啊之如此类，或者话全程炒股，又好似冇乜呢类咁嘅新闻。 其实咧，如果你系炒股票嘅人咧，近呢几年咧，炒股票赢钱嘅人太少。 熔断机制基本上咧玩冧咗大批噶啦，即系变咗你讲，哎，都唔知几时嗨嘢，普通市民唔落答啊。 系啊，市民落唔到答噶，而家主要赚钱系机构投资者嘅啫，香港股民赚到股票嘅钱嘅人唔多。多嘅，因为咧，佢哋咧只系赢粒糖，输就输间厂，一输就输大大镬噶啦。因为咧，你唔会见啲股民咧攞钱嚟买腾讯噶，佢哋炒腾讯轮嘅啫。 哦，系啊，系啊，通常都系， 都买唔起。 系啊，冇人买腾讯噶，嗰啲叫蓝筹嘅，佢哋系唔会去买噶。所以咧，赢其实唔系好关佢哋事嘅，个市升唔系好关佢哋事嘅，系全部啲大粒大孖散啲分佬揸晒嘅。所以咧，你见嗰啲股民热衷啊炒啲细价股，但系嗰啲咧输就输大大镬，赢啊赢少少就帮人哋接货嘅啫。咁所以咧，股市咧一路我都个同人讲强调咧，真正系即系金融界里面啲人自己买咩咧？买港灯，买中电，买地铁，买领汇，真系买呢啲股嘅。 收息咯， 系啊，即系咧稳稳阵阵，你唔好谂住搏命啊！即系腾讯都有人买嘅，即系有啲我知道识得有啲股票佬由七十几蚊开始买腾讯，好捻叻。一路买到唔知而家有冇停嘅手，总之不断买咁啊非常之叻嘅。 同埋好似见领展呢类型嘅嗰啲类型嘅股咧，都好似唔错咁。我见佢哋即系嗰个本身嘅动作都好多，可能例如将啲商场都照拆出嚟卖啊，成啲咁样咧。佢哋唔会停嘅，佢哋呢啲即系唔会话好保守。 够进取，领展好进取啦。因为咧，领展我早期旧年我都讲过，啲股票系一定买得过，因为咧呢班人够无良。系够无良，所以咧系呢啲股票一定系得嘅。 啱，呢个百分百啱。 系， 同埋咧，即系 Tony 讲话呢啲类型嘅公司无良咧，系有个原因。你点样睇佢够无良咧？佢你有冇见到领展咧？佢依家将嗰个形象咧改咗佢。因为之前咧，俾人嗰个感觉太无良咧，所以咧会愿意系拨一大笔钱出嚟咧，重新 build up 一个新嘅形象嚟再掠个税。 系啱。咁啊，包装嘅都系嘅，即系咧一个老千咧，梗系要做一排好事，等人哋觉得哇，呢个人慈眉善目，系嘛？出到嚟成个叫做嗰啲慈善家咁样，系嘛？咁啊。到最后目的就系要锯你一刀嘅啫，系咪？要多啲人落答嘅啫，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其实要讲啲咩咧？其实今日我哋咧，请咗个位好特别嘅嘉宾上嚟， 系 呢个就系芒果佬。 你都请得到？ 芒果佬点会请唔到啫？我哋成日食噶嘛，系咪？咁但系呢个芒果佬咧？就唔系黄毓民个芒果佬，呢个芒果佬咧系真系卖芒果嘅， 哇， 系啦， 不过咧批发商定生产商定咩？ 批发半批发，即系拆家啦，只能够叫拆家嘅啫，因为咧佢冇能力自己生芒果，系嘛？咁芒果佬可以自己生芒果嘛，所以嗰个就大批发嚟嘅，這個、呢个咧就小拆家，但系咧因为佢最近都兼卖，因为呢个职业系兼职嘅啫，咁啊，所以咧我哋都要讲讲，喂，点解最近？你卖芒果啊？呢个芒果佬吓、 啊因为咧一年咧先得一个月系巴基斯坦芒果，因为我本身咧识好多南亚裔人嘅， 系 咁啊，长期咧就 识好多南亚裔人。呢个说话点解？可以我点？ 系咯， 你系咪讲个个都识好多南亚裔人？俾钱人去掌掴嗰啲叫做对手又或者敌对嘅人士。 可能佢哋都有关联嘅。 系咯。 咁但系因为嗰班南亚裔人士咧，本身咧就帮我做嘢嘅，咁啊吓。 哇！帮你做嘢，帮你打人啊？ 唔帮你做呢啲啊？两样咧就被蛊惑啦。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好多时候逢系咧，佢哋嘅祖家有咩特产系嗰个月份啱咧，佢都会同我讲，喂，你要唔要啊？咁好似咧，咁今个月食巴基斯坦芒果，咁有啲网友有阵时我提咁，佢话我又同我订啦，咁我订咗几廿箱，咁60蚊箱， 系， 咁啊细只八只啦，大只嘅就5只啦，咁都系呢、這个，即系其实佢系计重量嘅啫， 系， 咁啊帮佢哋订咁啊自己。各方面试下啦，咁好似我哋食，我成日会去呢个石岗有间叫做 巴基斯坦嘅街坊福利会，咁、其实好多嘢咧就喺嗰度入嘅。咁、我哋咧就成日都喺嗰度食饭。咁通常咧食一个巴基斯坦， 即系成日食咖喱喎。 系啦，冇错啦，就巴基斯坦呢个咖喱自助餐。十七道菜就四个饼，咁啊仲有一杯环云嘅姜汁奶茶。 系， 咁啊60蚊一位。 哇，抵到烂 啊！所以我谂住搞网聚啊，搵车车啲啊啲人去。 咁赚唔赚钱嘅？如果搞网聚喺嗰度搞？ 哦，咁我从来搞网聚都唔赚钱。啊、即系卖芒果60蚊箱，点样赚钱？ 喂，咁你唔 qualify 做老千、啊？ 我咁我哋有良心嘅老千啊嘛。 哦，系 六十蚊赚得啲乜嘢啊？大肥真系其实 吓，佢讲冇个底价俾你听。如果话俾你听300蚊收你网聚咧，不但系如果你呢样嘢你唔好周围讲添啊，到时热狗又去学人食咖喱自助餐，收人500蚊企位， 企喺度食， 企喺度食咖喱收人500蚊位噶啦， 立食自助餐 系啊，立食噶啦。 因为大肥话嗰间嘢比较细间啊嘛。 坐到40-50人 坐乜撚嘢？企嘛，企啊，识企500人啦。 唔系，最紧要企位重要喎。企唔一定有得 食完好走啦。 唔系，对唔住，搞错。企系乜嘢有得食嘅？仲要科金做咗啲嘢先有得食嘅。 哦，例如阿莲咁样话，搵啲雪条棍插喺个口度。 系要科金先有得食嘅。啊，你俾咗钱立。立就唔系一食嘅，系立嘅啫，未有得食住嘅。 系 要食咧，就唔该科金 排队 啊， 好似监房咁咧，搵只碟喺度排队，跟住咧就有个有个橙， 系芒果啊， 芒果，唔系唔好搞错喎、啊，但记住咧，如果你坐监咧， 系 据某网台知名人士讲过咧，嗰啲橙咧系你一定喺街面买唔到，一零舍细嘅。 哦，咁啊真系唔知喎，但系咧啲人就。即系坐个监嘅人就话俾我知嘅，每个礼拜六咧就系只鸡翼嘅，啊系礼拜六先有鸡翼嘅，啊咁啊唔好讲嗰啲咧，我哋冇乜机会，即系当然有啲有台嘅，好多人好有呢方面嘅经验啦，系嘛，咁我哋都呢度都相信都冇人有呢方面经验嘅。 芒果佬可能之后有呢个经验啊， 芒果佬好 快，好快又真系好快 又，我听到呢个资讯可能好开心啊，哇有鸡翼食喎，竟然 系啊有鸡翼食喎，嗱你放心，你坐两个礼拜咧，起码食两只鸡翼。系嘛，一个礼拜一只啊嘛，仲有一日有只橙食，唔使食咁多芒果嘛，系嘛，有橙 转下口味啦，咁多年啦都。 但老实讲，你唔知道几耐噶喎，依家呢单嘢。 两个礼拜啊嘛，判咗，咁上诉，除非咁啦。呢、這个律政处又听我哋节目， 有可能噶， 就要加刑，系嘛？上诉，因为咧你芒果佬，喂你自己吓、啊、又出埋书话俾人听袭击梁振英，转头你上法庭，系嘛？你就话否认控罪，你究竟系咪浪费紧香港嘅司法咧？系咪浪费紧纳税人嘅钱咧？系嘛？你已经系承认咗噶啦，承认咗袭击梁振英，跟住咧法庭讲嗰番说话，系咪叫作假证咧？系嘛？喂，加刑加翻个2-6噶啦，要 你唔好低笑我哋啊！我哋好坚噶，你唔好忘记，连钟祖康都听我哋节目啊！ 系咁嗰啲， 佢公开承认噶， 间唔中系、哎、有啲唔觉意揿到嘅啫，系呢啲真系唔能够咁样讲 嘅，唔能够咁样往自己脸上贴金嘅， 冇错啦，咁啱揿到啫，系咪先？吓咁啊嗱，我哋咧，而家访问完呢个芒果佬吓。啊咁啊，批发芒果嘅呢个心路历程吓、啊，但系我想知道咧，芒果即系咧呢个芒果对你有啲咩评价咧？对于巴基斯坦芒果， 好甜， 系 甜到咧同菲律宾芒果争好远， 泰国 芒果饭系好甜。 嗱，因为头先咧食饭之前咧，大肥就俾咗一只我食嘅，系真系甜到好紧要，好溜啊，甜得好紧要嘅。即系其实我真系未食过咁甜嘅生果噶， 系啊， 系啊，真系好离谱甜得。咁大家有机会咧，因为头先我喺尖沙咀咧清真寺搭车过嚟咧、有架叉咁啊推住架嗰啲叫做手推车，咁咧有十零箱噶，咁、啊沿途细细声嗌，佢又唔敢大声，芒果咁，咁但系当时我赶时间啊，我谂住搭车过嚟呢度，就冇停低问佢点卖啊，咁冇停低，又嗰时初初我唔意会佢。喺度卖紧芒果， 哦、 即系以为佢 叫紧黄旭文， 系啦，佢喺度嗌。 咦，居望望，咦，周围又唔见旭文啦。 唔系咁，南亚人好敏感嘅，嗌亲芒果呢样嘢，你都知道啦。你知佢经常去聘请呢啲南亚人去做一啲唔方便，佢唔方便做嘅嘢，系嘛？ 所以某公民组织佢哋未讲咯，硬系唔开名，夹谂芒果佬咯。系、哦、因为佢哋都真系惊有南亚裔人上门噶嘛。 哦，呢、這个芒果佬自己讲嘅。 佢嗰時唔知同鄭松泰定係同邊個講嘛？ 係咩？ 嚇、啊，係啊！喂，你驚佢係黑社會，你唔驚我啊？佢有冇講到最後嗰個字嘛？屌你老母，我講係啦！點解你驚佢唔驚我啊？咁樣啊咁、啊、大家，其實大家心 佢冇理由表露身份㗎， 唔係佢冇表露， 佢冇表露身份， 佢淨係質疑點解你驚佢係黑社會啫？係啦，咁你點解唔驚我？咁我佢冇承認係黑社會， 即係佢冇佢冇咗個佢冇咗個受詞 係。佢自己系冇嘅，即系你惊佢黑社会，你又唔惊我啊？咁样意思，即系佢想暗示俾你听嗱，我都系都好值得人哋害怕噶，系咪？就系咁解啦。喂，咁但系呢个芒果咧，其实有典故呢、這个呢、這个巴基斯坦芒果 又有典故， 有典故，绝对有典故，因为咧，其实咧。是四十几年前咧，有人会讲巴基斯坦芒果， 系。 但系咧，呢四十几年来咧，其实绝少人提巴基斯坦芒果嘅，系咪？呢、這个就讲翻六十年代啦，应该系六九年咁上下，系咪六八定六九啊？ 唔记得。 巴基斯坦总理就嗰阵时咧就访华，因为当时你知中国都好少嗰啲有邦交嘅国家噶啦。 唔好讲，当年嗰个就叫做布图。 布图。 布图咁佢个女咧，可能大家知多啲，就系贝罗齐尔。 贝罗齐尔。 就系佢个女，就后屘都做埋总理嘅。 哦，系。贝罗齐尔早几年先落台系咪？好似 系死咗。 死咗咩？ 而家死咗， 应该死咗、哦，真系唔知喎。 一转咗新总理啦， 转好多，巴基斯坦转好多。 最近转咗， 佢好似系暗杀嘅贝罗齐尔系俾人。 系，哦，嗱咁啊，因为当年咧呢个总理咧，巴基斯坦总理送咗一箱芒果，一箩定一箱啦，我唔系好记得啦，就送咗俾老毛。就当系礼物，咁老毛就唔食嘅，因为可能湿热啦，老毛食女嘅啫，唔食芒果嘅，咁咧就送咗俾佢下低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唔知侍卫定乜鸠嘢啦吓，咁嗰啲侍卫一见到，哇！呢啲芒果系毛主席送嘅，呢啲系圣果嚟嘅， 有价值。 跟住咧就将佢咧供奉啊，唔舍得食，搵一个嗰啲叫玻璃盒咧罩住，咁另外咧 全国。 系啦，全国巡回表演啊，个芒果去巡回啊，仲有啊，有啲芒果咧系将佢搵嗰啲福尔马林液浸住，惊佢腐烂啊嘛，因为芒果会腐烂噶，因为曾经咧佢哋隔咗唔知两三日，诶唔得，有啲芒果开始烂， 咁咧 系啦，起黑点，死啦，毛主席嘅圣果点可以腐败嘅？唔可以噶嘛，就搵嗰啲福尔马林咪浸住，到最后我睇咗噶啦，我睇咗噶，到最后啊，嗰啲芒果咧基本上咧到最后就开始烂啦，咁咧。咁点算咧？冇办法完成呢个神圣任务，巡回全国、啊、就复制， 做一只流， 做一个流嘅芒果嘅模型。但系咧，亦都有个玻璃盒罩住，或者塑胶盒罩住咧，就毛主席万寿无疆。跟住下低讲芒果乜乜乜乜，总之咧系一个圣果嚟嘅呢个啊，系全国咧系拜嘅，差唔多外嚟啊！巡回展览系啊，当时芒果系圣系一个圣物嚟噶， 同舍利子有得挥， 直情威过舍利子。因为咧，你见到芒果啊，你系有敬意嘅，俾人见到你有藐视嘅态度啊，你扑街啦！反革命叫做现行反革命，即时就要劳改噶啦。咁有人咧就讲咗一句说话，系芒果其实都唔系啲咩值钱嘢嚟嘅啫，即时就犯咗现行 就大祸啦， 就俾人捉捻咗劳改。吓，后屘几时放出嚟唔知啦。 哇，咁芒果呢个名字都好尊贵喎。 哇，直情尊贵到不得了啦！即系你唔能够系神圣不可侵犯嘅呢个名字，系咪？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典故嘅。吓，咁啊，而家周街即系呢排周街卖到好多地方都有得卖啦。头先听啲网友讲吓，喺花园街又有得卖啦，跟住喺百河街有得卖啦，喺荃湾都有得卖。 最多葵涌广场。 最多葵涌广场，因为可能近石岗系嘛。 总唔知多运输啊，南亚洋出入嘅地方就、 哦、深水埗嗰啲卖嗰啲横街窄巷咧，都多呢啲咁嘅南亚洋啲铺头。 所以美北河街其实卖得最平。 哦， 北河街应该卖紧九十蚊箱。 系有啊，头先个荃湾都系卖九十蚊箱。啊，啲网友已经补晒料啦，留晒言喺边度买啊？咁啊，但系咧，因为呢个芒果咧系十分之甜。如果有糖尿病嗰啲人咧，可能真唔能够食咁多吓，咁、啊、又或者嗰个叫做咧，咁甜嘅嘢咧就容易致肥、啊、所以咧减肥人士其实就唔系好适宜去食呢啲嘢嘅吓。 浅尝 咯，浅尝，好鬼大只嗰啲芒果吓、啊，你浅尝要搵几个人夹粉嘅话啊，咁啊讲起喂，讲起巴基斯坦咧，要讲一讲佢个老友喎。啊！佢个世仇亲交啊！ 世仇啦，嗰个就 嗰个印度啦。咁我哋其实咧， 都要調一調嗰啲次序啦，因為第一節通常講翻香港嘢嘛，咁但係而家你講開巴基斯坦，冇理由唔講印度噶，冇理由跳開第三節先講。 同文同種， 冇錯啦，都唔算同文嘅係嘛？巴基斯坦講嘅嘢同印度唔同嘅係嘛？ 巴基斯坦講烏都話噶嘛？ 哦， 印度就咁啊，就講係咯烏都嘛。 哦，印度就好多種語言， 有好多種嘛，南邊北部都唔同噶嘛。 係啦係啦，佢有個好似有十幾種語言喎。 十幾種係啊，有起碼有十五种官方语言 系佢，因为佢嗱孟加拉又喺印度分裂出嚟嘅、嗯，但系咧印度里面咧有啲人讲孟加拉语嘅，亦都 讲孟加拉话系啦。 之前睇过嗰、那个嗰套电影叫做咧 咩回家路 咩、回家慢慢回家路，就系讲加尔各答原系讲孟加拉话嘅吓，咁、变咗咧你一个印度有咁多种语言咧，其实佢哋就可以叫唔系同文同种，甚至乎分裂都得噶。 其实咧嗱呢样又要讲翻啊。即系大陆咧就好中意做啲宣传咧，就话英国佬离开殖民地点衰点衰，就话咧就啲佢离开咗之后咧，特登整个巴基斯坦咧 再分 开嘅咁 孟加拉， 但系佢最大嘅问题系，不有人话俾你听喺英国佬去印度占领印度之前，嗰度系个统一嘅地方嚟嘅咩？ 不嬲都唔统一噶啦， 全部土皇帝 系 根本就散晒。而家印度系用联邦制噶嘛，一个个咩邦咩邦，咩旁遮普邦咩邦系根本系联邦制嚟噶嘛。佢原本就唔系统一嘅国家，不过到嗰阵时讲话要独立嘅时候，系阿尼克鲁同阿珍纳讲唔掂数。即系呢个当时阿甘地两个大弟子尼克鲁同珍纳两个就讲唔掂数，结果大家分咗佢，一个印度一个巴基斯坦， 系 根本你话英国佬有啲咩嘢咧？ 同埋宗教都有问题嘅， 宗教当然系有问题啦，争好远， 就信印度教啦，咁巴基斯坦就信 伊斯兰 回教为主啦， 完全唔同， 系咯。即系大家嗰个根本就民族背景其实都唔同，语言亦都唔同，咁所以呢样嘢都系嗰啲即系反英，可能话啲比较反英嗰啲人讲嘅说话啦，就话你英国每逢撤出个殖民地都搞分裂吓、啊，即系一撤出印度就将佢分裂个巴基斯坦同孟加拉，一撤出马来西亚就分裂个新加坡，其实都唔系嘅，新加坡系俾马来亚联邦赶走噶嘛， 最后踢走嘅， 系俾马来亚联邦踢走，就唔系新加坡想自己独立， 因为 又或者唔。英国佬搞出嚟， 因为以前咧喺马来西亚嗰边，即系而家嘅马来西亚嗰马来亚嗰一边咧，其实分咗好多 西马 嗰边咧，其实都分咗好多地方，譬如话新加坡就属于叫海峡殖民地其中一部分，譬如槟城其实是海峡殖民地嚟噶，有一部分，即系佢斩开咗好几橛一啲即系沿海嘅地方叫海峡殖民地啊嘛，咁其实。到后尾，大家马来西亚联邦整埋啦，咁就马来西亚即系马来亚就立埋新加坡嗰边，跟住就系沙巴沙劳越咁样就叫咗做马来西亚。 哦、 但系到60年代咧，讲唔掂就踢你走啦，咁样咁就踢咗新加坡走。 哦，咁啊，依、這个印度咧，而家即系你见嗰个民族问题啊嘛，我哋头先系咁样讲啦。咁之前咧，印度其实仲有一个国家咧，叫做石金，应该系嘛？ 石金 系石金，咁石金本身系一个独立国家嚟嘅，好似六几年定系 六十年，差唔多七十年代， 系好似唔知六几年七几年 嘅。 佢算系印度嘅一个联邦， 印度嘅邦咯。 结果嗰阵时系其实咧原本就独立嘅，不过因为佢霸下咧就霸咗嚟自己就俾自己啦，即系佢系欲慢慢渗入去到做嘅。嗱呢个佢咧就同果亚唔同。果亚咧就以前葡萄牙佬嘅葡萄牙殖民地嚟嘅，就喺即系一个好细嘅地方喺海边嘅。咁但系六十年代咧，就印度佬打咗入去果亚之后咧，葡萄牙佬就算啦， 俾翻你啦， 俾翻你算啦、 嗯。葡萄牙都好捻腐败嘅啦，都冇乜用，打到埋嚟好似澳门咁样，佢放弃咯，系嘛？ 佢根本系想放棄。 咁佢都佢本身佢已经系走紧下坡，叫家道中落噶啦，系嘛？你唔系 家道中落咗好耐， 好多年啦，所以佢都冇反抗能力噶啦。 家道中落咗几百二百年都有 了。二百年啦，系啦。噶啦，咁啊，而家印度咧讲到。喂，呢、這个叫做咩啊？呢、這个 中印 之间咧，讲到战云密布、哦，呢边咧又系又话，哎，你唔好喐啊，我打出你啊，啊，你咪捻乱嚟啊，你再唔收兵，我打够你啊，打够你、啊，日日都讲。喂，中国外交部次次都话最后一次严正抗议，严重非常抗议，非常严重抗议，系嘛？ 非常非常严重， 日捻日都抗议， 一日几次？ 即系点啊？ 一日最后尾我谂到最后尾64次，跟住就会同你讲。 验证抗议都系 收工啊，之后收工啊，跟住第二日咧，喂，唔系好似嗰啲街边嗰啲散火场咧，执笠清火最后三天系嘛？ 永远都最后三天嘅。 喂，三捻咗十鸠几年咧，都仲系最后三天，系咪一捻样噶？ 咁即系轮到最后冇人驻守咯。就是、跟住就系发声明啊！你都冇着埋你嗰啲咁， 冇嘅。我觉得咧，即系两边都够噏嘅吓。 唔系啊，印度唔系够噏，印度嗰阵时唔使理你，佢就企喺嗰度，有本事你就撞埋你，佢唔理你，佢唔系够噏，佢都冇话打你，佢仲系企喺度啫嘛。 佢系捍卫自己嘅神圣领土啊！即系用翻你嘅说话，佢系捍卫自己嘅神圣领土嘛，系嘛？ 佢真系企喺度，佢真系唔使理你嘅。但系你都唔嚟，唔敢嚟。 嗰笪地方咧，以前睇翻嗰啲大陸佢哋自己出版嗰啲書咧，嗰、那個地圖嘅位置咧，都係將嗰個位係列為印度嘅地方的。 哦，哇！喺邊本書咁樣咁賣國求榮啊？呢啲 之前出噶嘛，佢哋嗰啲地圖集嗰啲。 哇！中國出噶， 係咯、 啊。哇！呢啲唔得，呢啲要清算啊，老 闆。反革命， 現行反革命呢啲嚇。咁啊，喂，依次時間完啦，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